组织既公开又不公开，就在大屿山，就靠在那个宝莲寺那个地方啊。当然我们也就在那个地方，你看看这个佛法啊，如果你要没有一点正知正见，遇到这种情况你怎么能够分辨是非呢？那你就立场就不稳喽啊。怪不得有好多的出发心的人呢老是摇摇摆摆的，人家说好哦他就好好好也就跟着好，说不好他就跟着就不好啊，弄得自己莫衷一是，不晓得什么叫对的，不晓得什么叫是不对的。那个周金刚他既然有这个想法嘛，他就这么做了，把青龙书钞背走就到南方来，要教化我们这些个啊成为禅宗的，他就是摸子摸孙的。是的，那就是在路上嘛，遇到肚子饿了，那个心绞嘛，蛮辛苦的，挑着个金担子啊，长途跋涉。那天呢走在路上看肚子饿了啊，在路边上呢看那个卖点心的，那估计讲是卖糍粑的，实际上就是卖点心卖大饼油条的啊，就卖这个东西的。他就把这个金担子卸下来啊，这个卖点心这个摊摊呢就是一个老太婆。看起来这个老太婆呢还不是一般的人啊，而不是一般的人，想着买点心吃。这个老太婆一打量，哦，这是一位大师傅嘛啊，相貌堂堂，背着一个背这个背夹子那么多的书。那么这个老婆婆啊就发问了，说人家法师啊从哪儿来呀，到什么地方去呀，干什么事儿的，你这个离的那个背着些什么东西啊。青龙书钞专门解释金刚经的。这段故事人人都晓得的，大家都很熟悉的啊。这个老婆婆就问呐，这个青龙书钞是解释金刚经的，她说金刚经里下有几句话啊，我想请问法师，如果你能够回答，哎，我这个点心呢就借缘了，不要你钱了。如果你回答不出来，你给钱我也不给你吃。如果这个老婆婆要是脑子里肚子里头没点东西，她也不会问呐，她怎么会问呢？哎，后来才晓得这个老婆婆不是一般的人呐，哎，她说那个金龙，她那个金刚经说的是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她说你法师今天到我这儿来要买点心吃，你点哪个心呢？那个德山祖师当时被这个老婆婆一问，哑口无言，回答不出来啊，弄这帮该嘎的。他说我这个法师讲金刚经，你说讲别个经吗？我还是不内行的，如果讲金刚经我是讲透了的，讲的天花乱坠啊，讲的头头是道，偏偏今天遇这个老太婆，被他僵着我这么一军呐、啊，那我僵着嘛，那下不了台。当时那个德山祖师就晓得了，他自己嘛聪明人呐、啊，晓得我过去学的东西派不了用场的。到了真正派用场的时候，派不了用场， 这还不是到生死关头呢，啊，也不过是你学这东西，人家问问你，也不过如此而已啊，这个关都过不了，还能了生死啊？啊，能派什么用处呢？讲经的法师啊，他会讲啊，一文解字啊，一文解义啊，讲的天花乱坠啊，啊，这个才晓得。我过去虽然会说会讲啊，那都在意识分辨，都在意识上做分辨的，不能派用的。说句不好听的话，那就是入海算沙啊，徒增困惑。那才晓得我过去学的，哎，没能够彻法底缘。这叫做纵然皆得千经论，一句临机下语难。这些名言呢、啊、说我这个法师啊，说我什么经啊什么论呢、啊，啊，我都能讲都能说啊，事至变通。到了现在，一个老太婆一问，我就不能回答。你说那个本事摆在什么地方呢？到什么地方去了？一句临机，这叫个机。佛爷宗门下讲个机，机锋转语啊，到了关键的这个时刻啊，要派用场了，派不了用场。一句临机下语难。什么叫下语？就是不能回答，不能开口啊。你看那么大个堂堂的一位法师，不可一世的，到半路上被那个路边上老太婆一问，都不能回答，这还能做人吧？深深惭愧啊，我这个白学的，法师白学的。那也就告诉我们，学佛法能不能派用的，还是学的好玩的啊，还是学的装装门面的。这样一来，说周金刚那个德山祖师晓得自己不对了，晓得自己不行啊，后来发现还怎么办呢？这还要从头当参学啊。当时大家听到那个龙潭祖师龙潭崇信禅师啊，道高德旺啊，德这个道高一方，他想去参学，参学龙潭、嗯、过去当参学，到一个祖师面前，不是像现在的人呐，你去当参学，请问佛法，你请问什么，跟你说什么，他不睬你，啊，你看二祖，传达摩，他就站在那个地方啊，他也不跟你讲话，达摩大师叫做面壁坐那个地方，啊，你在求佛法，你就站在那地方吧，啊，一站就不是一个钟点，两个钟点呐，啊，这很长的时间。他说那个外面下雪了，下雪也还站那个地方了啊，你看看二祖求法啊啊，断背这雪地上啊，那雪下的满身的，到了那种程度。那现在呢，那个德山祖师到去传这个龙禅祖师，龙禅祖师也在那坐那儿啊，我不跟他讲话。什么意思呢？那个祖师为什么人家来当参学来求佛法，为什么不讲话呀？宗门嘛， 中文告诉你嘛，那一天到晚跟你说啊，啊不利语言文字嘛，一开口就是错的，不开口才真是佛法呢，不开口才真正的是不二法门。你看看那个维摩经最后那个不二法门的就是那个维摩祖师，那维摩居士，嗯，啊，他说请问老居士，什么叫做不二法门呢？那个维摩居士呢，他就不开口了，啊，那是真正的不二法门。你看看，维摩居士是古佛再来的，那过去的祖师都是这种样子。那个德山禅龙潭祖师，龙潭祖师坐在那就不开口，啊，那到半夜了，哎，半夜了，时间太长了，龙潭祖师啊就开口了，可怜了，他说晚上了，这晚了，这么晚了，你回去休息吧。那个德山祖师不休息吗？人家啥这个要叫某休息，就不休息就回去休息了。哎，这晚了，外头黑，天黑的，看不到路。哎，他说我看不到路啊。哦，那个龙神看不到路，好好好，我点个火把你，就点一个，哎，过去没有电灯哎，啊，连蜡烛都没有，啊，就点那个纸名啊，就给他。龙潭祖师点一个纸名递给德山，德山刚刚接到手上，这个龙潭祖师呢一吹就把这个纸名熄灭了，就是这个一吹一熄灭，那个德山就开悟了，就这样开悟的。哎，你看过去的人怎么开悟的啊，这个开悟也有一个原因的 啊你说临济祖师开悟是因为不晓得为什么事情老打我，来三顿来打，他不明白犯什么过错了，嗯，这是也是因一而悟的。那德山祖师也是一样啊，哎，这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我这讲的我讲经的时候蛮会讲的嘛，啊，我讲的头头是道啊，怎么这个老太婆一问我就回答不出来什么道理啊？他也是怀着莫大的疑情啊，哎，到那个地方勤见龙潭祖师的，嗯，势力已久，他就一直抱着这个疑情没有放过，啊，所以他这个疑情成熟了，啊，这个纸媒一吹开悟了，开了悟以后他就有语言了，啊，他说是借势穷诸玄变，若一好至于太虚，借势书机似一滴头语即合，可见的你那些个玄变呢，就是你那些过去学的那些个东西会说会讲啊，啊，那太渺小了啊，自己以为了不起，后来他就把这个啊青龙书钞通通烧掉了，没得用了，啊啊，从这以后他自己也做了道场，啊，年一根棒，以棒接人，啊，临济有学生来了是以鹤接人的，德山是以棒接人的，这个两位祖师呢都是宗门下的祖师，那个龙潭信祖就是德山亲近的这位祖师是什么人呢，啊，就是那个老太婆卖点心的老太婆的儿子，你们想想看，就是老太婆们不是卖大饼油条的吗，老婆婆吗，啊，那他的儿子，你可见的这个老太婆不是个寻常人， 他不是够寻常的人，他也就能问。这都有这个佛法中都有殊胜因缘的。老太婆的儿子那个龙潭信祖还小的时候啊，住在一个庙的旁边啊，那个庙里的和尚呢，这个出悟和尚啊，就天皇寺。这不老太婆嘛，过去嘛也是做点开点心店的啊，大饼油条啊，就是卖这些东西的。那么这个庙里的和尚呢，都有很有道德，就像搞木寺一样，我们这个天天在这打气用功啊，人家在这发心供养啊，送油啊，送面呐、送米呀、送菜呀、那今天晚上人家还推车来了。哦，那叫做虚消信施，辜负护法斋主的期望。那我们有过呀、就像天天吃包子一样，过去传堂的打听想吃包子，吃包子可以啊，吃包子吃过哪个还钱呢？不能白吃哦，没有白吃的。所以那个老太婆，那个他们怎么开个小点心店呢？天天呢，那就是龙潭信祖的，还那时候还没出家呢，我就叫他们每一天拿10个饼子，去供养这个出悟和尚，还有全世大众。那个时候悟和尚呢，每一天把这个10个饼子接受下来，吃过了以后，他总剩一个饼子。回敬给他，就是说了，我回一个，我送10大饼子给我吃，我省下一个饼子，这个饼子呢，反馈就反过来呢，我再给你，这一个饼子叫你今后要荫庇子孙，就是福荫未来。那个龙神信祖啊，那个时候呢，他还小呢，就天天送饼子，送饼，天天如是，天天送10个饼子，又回一个饼子回来。他说，这什么意思？他说我这个送10个饼子，为什么意思？这回这个饼子呢？哦，福荫未来。他心里想呢，他有的时候他就问呢。他说我送你10个饼子嘛，你就接受下来，我就吃就罢了嘛，为什么回我什么的？那个出悟和尚就是说，他说你送的来的给我啊，我还给你不是蛮好的吗？我接受9个，回馈1个给你啊，是你福荫子孙后代，这1大饼子就能够福荫子孙的后代，就是将来他就看到了你这个龙潭祖师，那时候还没出家，这小在你这是一个法器，将来是会做祖师的，会教化一切众生的，这就是福荫后代子孙的，用这个饼子。当时呢他就心里想就有所了悟，怎么呢？后来嘛，因为经常嘛亲近跟三宝在一道嘛，他就想出家。后来嘛就跟那个悟空就出了家，出了家就在那个庙里想行苦恨，行了好几年苦恨。过去出家，有的都行苦恨呐。修道的人没有福报也是一个缺欠呐，身心都不会安定啊。不是现在的小和尚，出了家了，就是做点事儿，心里下呢都是不那么太平的。 啊，过去出家哪讲经大法，过去也没这个禅堂哎，啊。出了家了，啊，就跟那个出魂再到，一天到晚这个劳动啊，做事情啊，后来就这师傅说了，他说我这出了家几年了，要师傅你给我说点佛法嘛，啊，我们出家是为了佛法出家的，说点佛法。那个出魂之后就说佛法。他说我天天跟你说佛法你没听到啊，嗯，他说你怎么跟我说佛法，我你没跟我说佛法吗，啊，我天天跟你说佛法你不知道啊，啊，他说你每天送茶给我吃我就用手接过来了，送饭给我吃啊我就吃了，啊，你跟我磕头礼拜的时候我就点点头，啊，我这不是跟你说佛法吗，你看过去的祖师怎么说佛法，他就这么说的，没有像在像我们这边坐在这个地方啊，站板打下来啊，还要这么啰里吧嗦的说这么多，没有啊，嗯，啊，那我们今天晚上马上四十香开进来吃豆腐浆，那豆腐浆倒的来了，这就是说佛法的嘛，什么叫说佛法呀，佛法就在日用当中，啊，佛法就在日用当中啊，这就叫佛法，过去的祖师就这么说佛法的，当时呢他心里上就有所了悟，好像是哎，这个道理好像是不说嘛不晓得了，一说哦，说这个就是佛法呀，他心里就有所了悟啊，哎，那个出屋之后就说了，他说了悟了悟呢，那当下了悟，眼前见得俱下成章，他你不能想，你这个要是一想呢，一想就不对了，啊，一想就跟那个天慧彻祖，那天慧彻祖啊，见雍正皇帝一样，哎，问你如何是本来面目？你想，你稍微一想就不行，啊，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一想呢就落到心意识了。当下说当下就领会，那就是不落心意识啊，这样一来呢，那个龙先生就开了悟了啊，开了悟以后他就问了，又问这个出悟和尚了，这悟和尚啊，他说这个我没开悟以前那是一回事情，说是我开了悟以后怎么办呢，你说开了悟以后，你们说开了悟以后，但现在我们常常的用功都想求开悟啊，没有开悟的时候嘛想开悟，开了悟以后怎么办，古人讲不进门来还犹可，一进门来事更多，这是一个啊，还有一个呢啊，未悟以前如丧考妣，既悟以后更如丧考妣，这是又是一个。现在讲这个龙潭信祖开了悟了，他就问这个出悟，我说我开了悟怎么办，如何保任，就是我这个功夫开了悟以后还要保任呢，啊，说那个水边林下保养圣胎，就像出生的婴儿一样，那还要保养，不保养还成活不了啊，那个悟空怎么回答他呢，他叫做随缘放旷，任意逍遥，占尽凡情，别无圣解，就这么告诉他的啊， 随缘放旷，任意逍遥啊。那我在我们平常所说的那叫个历境练心啊，还要做更成熟的工作，那还是悟受的悟后的事儿啊。我们现在还没有悟呢，没有悟就好好就用功啊。大家发现现在三天不是水啊，破了剑鹤，破剑鹤如断四十里流。你说印度那释迦牟尼佛常常在这个恒河方面说法，哎呀，恒河沙数啊，恒河沙数就指这个恒河沙数目太多。那恒河蛮长的，也蛮宽的，断剑之鹤，就像断四十里流，能断吗？破了剑鹤，那个死鹤呢，不假公用的。啊，任运而运的，七返人生天上，这个时候就断了，自然就断了，那绝对不会到第八生。就像大乘一样，大乘法断了无明了，破一品无明，破一品无明正一份法身，破一品无名就进入沙婆若海。这个沙婆若海就是一切智海啊，进入到一切智海啊，任运而运。这个四十一品无名任运而运就会破了，但是它时间很长，教中交代得很清楚啊，究竟发心而不变，如是二心浅心难。哎，那个不懂教的人呢，像这些语言呢，他怎么样就看不懂啊，看不懂了。什么叫做究竟发心而不变？什么叫做如是二心浅心难？你看看那个《法华经》，诸佛智慧甚深无量，其智慧门难写难入，一切声闻辟支佛所不能知啊。诸佛智慧甚深无量，这个智慧还有个门要能进的，这个门呢就难进。如果进了这个门，像进入了大海一样，哎，任运而运的，那就是出入。大乘法讲这个出入，破一分法身，啊，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最难最难，啊，如果是能够破一品无明，破二品无明，那就好办了。啊，那也是跟这个破剑色破剑色以后啊，任运而运的，如风帆扬于顺水。说是如是二心前心难的，前心难就是破出诸啊，那是最难得的。说就有些人呢，这话看不懂，怎么也看不懂，你没学过啊。虽然这些个事儿跟我们在禅堂的打击参念佛是谁是不相关的，可是有些人，哎，他也欢喜用在这些用心呐，是的，这些个道理呢，佛法的道理也有助于我们用功办道。你说我们什么事不懂？什么事也不懂，叫你专门一心死心塌地的参念佛是谁？如果你肯这样去做，那太好了。否则的话呢，你那个心里像啊，老是犯嘀咕，想想这个，想想那个。因为什么道理呢？禅堂，一天到晚有人讲话呢，你讲到难道说不听吗？也要听的。听了以后，你心里像不要想嘛，这一想呢就麻烦了。事就多了， 啊，这个心呢就不清净了啊。常常跪着，跪在用功，这些个闲言语听到跟你相应你就听两句，不相应你就不要听了，听了不对你没个好处啊。啊，所以今天呢，今天小解气了啊，小解气，大家辛苦啊，还要注意休息。这个小解气，小解主要是有些个事情要处理，更重要的呢就是几天气打下来，大家还注意休息啊，养好精神啊，养好精神呐啊，这个还有三个期，这个三个期一晃就没有了，马上就都过年了，过春节了，啊，说多了打心仗，大家话就行了。 全组好， 你看什么？ 不用。这个打七精进禅七，精进就不能懈怠，坐下来用功心精进，跑香的时候呢啊，那个跑香也是要用功的，跟坐香是一样的，不是跑香就是空跑。那跑香要精进呐，维罗师傅每一支香都要催香的，为什么要催香啊？就是催的你要你精进。你说这个甩大袖子慢腾慢腾的啊，从你这个形态上看他就不精进，常常这个前腿就是中板前腿也是随着身心的精进靠着靠这个前腿，既不能过慢也不能够过快，太快了啊，而且这个中板前腿呢都要靠得清清楚楚，快也要靠得清清楚楚的，一板就是一板，一中就是一中，那也都要给它实在有中间有间隔，临济中板那个禅堂跑香就跑香，坐香就坐香，为什么还要挂个中板呢？没这个中板不是照样跑香坐香吗？那人家住山住洞住茅棚的，甚至说是闭关的，那也没有中板的，那不用功吗？那不开悟啊？那个就是说在什么地方就讲什么话，禅堂挂中板还不一样，无家中板每家的中板都有它的讲究啊，中板的形状也不一样，哎，他那个表法呢也不一样，现在这个五家中板恐怕到现在大陆的禅宗道场凡是禅堂里下绝大多数都是挂的临济中板啊， 就是不是卦的临济宗版，偶尔有这么一家两家是朝宋宗派的，他考呢也是考这个四指四开。大家都知道临济宗版四指四开36相，一指一开是9相啊，四指四开呢49就是36相。那么这个禅堂从早到晚，大家数数看，钟敲了多少下子，那个板敲了多少下，那是不止36下的，380、360下都不止。世俗世间一切法，施法界一切法，都有体有用啊，体相用。单讲一个体，单讲一个用，我们这个人也身体啊，那个这个身体不是有用吗？不能说你这个人不得用啊，啊，废物也有用啊，啊，任何一切事物，凡是有体都有用，啊，而且这个用呢，它必然这个摄用归体，都归到自己。比如说我们人，身、口，啊，这是讲体的，这是讲我们这个100多斤呐、啊，这个肉体呀、啊，啊，它一起作用呢。那么这个用是不是要归体呢？归体的，怎么归体呢？我骂了人了，啊，骂了人，这是你从体起用，白骂吗？不能够白骂，哪有什么白骂，人家白把你骂的，啊，哎，那你就有报，那就叫做摄用归体。啊，举这么一点点例子，啊，你把这个道理运用在施法界，啊，一切有情无情，它都有体，都有用，都会得摄用归体的。那么禅堂这个钟板也讲个体用。他一般讲呢，钟为体，板为用，啊，这个一天到晚又靠钟又靠板，不断循环，从体起用，摄用归体，从体起用，摄用归体。就拿我们每一个人，啊，这个无量劫来出生入死都是从体起用，摄用归体的。那么禅他这个钟板从体起用，摄用归体怎么表法的呢？所谓临济讲一个三玄三要，三玄三要。什么叫做三玄呢？这个今后有机会呢，我们详细地跟大家说一说，啊，你们要是能够看到老和尚那个语录，啊，有详细的说明，啊，当时老和尚在世的时候，就是写这么这个禅堂钟板，那当时我们，因为我跟那个时候跟老黄做写法书记吧。 就参与这件事情的。那个雨露上的那个钟，那个板，那个图就是我画的。从早到晚一共是386下，啊，午时分了5个时间，44开，386下，那个是临地讲三旋三要。三旋是什么呢？旋旋呢就是看不到的啊，众生的因地心具足果地脚，这个呢一般看不到啊。因地心具足果地脚，那看得到啊啊。我们现在一天到晚的都是妄想纷飞的啊。所以经期大师讲，再凡为三因，就是原因、了因、正因，再圣为三德啊。三德就是法身德、般若德、喜德德，又可以称为三身，法身、报身、化身。这个法身、报身、化身在什么地方？就在我们因地心，但是呢我们看不到，不但是看不到，也不得其受用啊。所以在临济讲这个三旋呢，这就讲的三旋因地啊，一样重要的啊。我们现在修行的人起修啊，转凡成圣，他成了佛了，佛就有三身，法身、报身、化身，他就记住三德，法啊、般若、解脱啊，法身有三德。那个三德呢称为三要，要者是重要啊，至关重要的啊。我们现在修行的人就是要达到这个目的，这个大道理就用禅堂的钟板，一天到晚的从提起用，摄用归提。临济宗这个禅宗五家宗派到现在，这临济宗呢还一直就保留下来，说是临济儿孙遍天下，临济宗的道场禅堂道场遍天下，高木寺也是临济宗。但众所周知的啊，临济鹤德山坝，这个临这个禅宗呢成为棒鹤门庭。这个在禅堂里像一般呢就是扳手师傅了，和尚啊年年都会讲的，虽然有老参上座师傅都晓得啊，那还有人还有出发心的呢不晓得呢，所以经常要提提，小的也不怕呀，一番提起一番心啊。无论临济的这个一座宫难也好，德山的这个一座宫难也好，其他任何的祖师，我们这个禅宗讲1700宫难，那都有那么一段历史，讲讲也无妨啊，讲讲也有好处啊，叫做一番提起一番心呐、啊，啊，哪怕你就是老参上座，每一天把临济的 这一座公案讲一遍，那你每一天都有进步啊，不是说天天讲，讲的还是这个样子，不会的的啊，我就有这个体会。临济这一座公案如是，其他公案皆如是，没有好处吗？就是我们全念佛是谁呀、啊、念佛是谁，一天到晚就是念佛是谁呀、啊、啊，你要真正是用功，那你每一支香每一支香它都有进步，每一天每一天都有进步，每一个期每一个期都有进步啊。说今年到岗木寺打十个期，好像是没有开悟，到来年再来打十个期、哦、那比今年就要有进步了。那除非你不用功，你只要用功，他就会有进步。同时我们的凡夫的身心啊，如果不用佛法来占据我们的身心，那我们这个身心做什么事呢？那一天到晚就是打妄想啊，啊，起心动念无非是业。说我们常说的什么叫做修行啊，哦，那个高深的道理啊，那个固然是修行，平常心是道啊，啊，我们在日用当中把我们凡夫的这个生死身心给它纳入佛法的轨道啊，你个逐渐逐渐的，你这个心就转了，慢慢就转了。如果说是佛法的这个佛法不占据我们的身心，那你这个身心就是凡夫身心，就是烦恼身心，就是造业的身心。难道这个道理不是很明显吗？啊，念佛为什么要念佛呢？就是用佛占据我们这个妄想心。为什么要参禅呢？用念佛是谁占据我们这个心意识。我看佛法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啊，修任何一些法门都是这个样子。我看经啊，还什么华严经啊，什么法华经啊，金刚经啊，我这个念经，念经会的念的，那是戒定慧一次完成的，不是说先修戒后修定后行，不是这样子。那也是用念经的这个办法占据我们的身经啊，佛说的啊，你能够念经，那就是进入佛的心脏里上去了，那从佛的大智海中流露出来的。那你要能够念经，不要去讲也不要去解释，你就念，它自然自然的跟着佛的心就相应了。他不开悟怎么不开？不开悟做什么？他必然会开悟的。所以这个小佛小佛，哎，多多少少要懂点道理呢。不懂这些道理怎么修法的呢？如果懂得这个道理，那你就晓得，哎，我这个身心是有生死的，啊，我是用什么办法转生死？成佛道呢，那就是用佛法占据我们这个身心。临济宗人说是棒喝门庭，那个棒并不是指的我们现在扛的这个香板啊，这个香板呢是后有的，香板不能成为棒哎，那个棒跟那个板 从这个形态上看它就是不一样的啊。我们扛这个香板，没有说是扛这个香棒啊，怎么扛香板呢啊。那么什么叫个棒呢？七尺棒头开着，那个七尺长，你这个香板有几尺长啊？了不得三尺长吧。当着这个棒，在佛教盛行那个盛唐的时间，那宗门下的祖师啊，朝参暮请啊，也有警车，那就是这个棒。什么棒啊？就是那个散香啊。禅堂有寻香香板，有兼香香板，还有个散香，就是那个东西啊。那不有七尺长啊，那又是烤的啊。烤呢，你看那个烤那个散香啊，打香板是打两下的啊。烤三香烤多少下？烤三香是烤三下子的，就是看话头，看话头。过去老和尚进堂的时候还喊呢，喊这个话头啊。我们现在呢也一直没有执行，一个喊话头我们没执行。过冬打旗，家乡打旗喊旗字，我们没有执行。你看看，如果说是禅堂要跑旗子，我们这个禅堂有这么多的人，这些个人就不能跑这个旗子的啊。那个不跑还好一些，一跑什么呆相都跑出来啊。如果够这个条件啊，这个老祖的规矩，人们也可以喊喊闹。不但是喊，我们还晓得为什么喊。不是最后说规矩嘛，要喊就喊嘛，你也喊我也喊，那要什么事情都要知其然，而要知其所以然，那不能够笼笼统统的糊里糊涂的啊。修行用功嘛，他能够糊里糊涂的吗？参见佛是谁也把它搞清楚呢，怎么起一情，为什么要起一情啊，起一情有什么好处，不要搞清楚吗啊。如果说现在打到七个棋都打了了，他还打了第八个棋了还不会用功，你不是冤枉啊？有没有呢？有啊，不但是今天有，那就是过去也有啊，过去也有。十个棋打下来了，是功夫没用上去，不但开悟了没用上去，还不会用的也有啊。那么当然呢，这是说的极少数的。如果说七个棋打下来，八个棋打，十个棋打下来还不会参见佛是谁，那人家都不相信呢啊。天天讲还能说不相不会吧啊，不知道你这根基那么钝呐。德山棒林济和林济祖师这段往事啊，这段姻缘年年讲啊，再说一说也没关系嘛啊。老黄在世的时候也是经常讲的，有些这个禅堂里像的这个固定的这些个公案啊，都要重新理一理啊，唯恐有出发心的后来的人没听到过，说到过去的祖师怎么样的做祖师的，啊，怎么样的用功的，都是给我们做的榜样。临济义玄当时出了家以后， 在黄檗祖师会下当参选啊，据说那个林济祖师在黄檗会下当参选，当挺苦恨呐，啊，种菜园当源头，就像我们现在我们这个搞么事也有源头的啊，那我们吃这个菜呀、啊，都是源头给我们种的，蛮辛苦的、啊。所以禅堂里打漆，外边都要有人护漆，我们吃的、喝的、用的，都有人护持，护持我们呢，般般如意，事事现成，啊，茶来伸手，饭来张口，为什么呢？就成就我们用功的。当了几年源头。当时黄檗会下呢，有那个有一位首座和尚啊，很关心。有一天跑到这园田去，就问他，他说：“你到这儿来住了多少时间了？”我说：“住了三年了。”哎，你这个辛辛苦苦的啊，那个黄檗会下嘛，那时候也是个道场的啊，那个也是住几百人的啊。大家都在这用功，也是禅宗道场。啊，他说你这个几年下来，你为什么你这个秋，既然是出家，啊，禅宗道场打了戒，问尽礼拜堂内喝茶，嗯，请问和尚，啊，如何是佛法滴滴大意？滴滴大意。啊，那就是佛法最关要的那个东西啊，得到这个东西以后，那整个佛法就得到了，得这个滴滴大意。不是什么滴滴大意呢，过去的人损耗，损耗到什么程度呢？听话啊，首座和尚去关心，叫他去请开，他就去请开示啊。为法请开示啊，就到了黄檗会做那个，到了黄檗祖师面前就请开示，就照着首座和尚教的，他就问了啊，请问和尚。啊，如何是佛法滴滴大意？要按照常规，要按照现在，我们禅堂里也打漆，啊，也请开示。现在的请开示怎么请法的呢？哎，你问什么，我就给你答什么，我就给你讲什么。说是念佛是谁不会参，我就给你怎么参，怎么参，怎么起疑心，怎么起疑心。啊，现在我们禅堂的打气有几个说是到和尚那儿请开示，或是到扳手师傅那儿请开示啊，你一问不回答你，就打你一顿，那个扳手师傅那个疗法那下，凡是请开示的时候，他都有一块香板摆在那个地方啊，随时就打人呐、啊，棒喝门庭嘛，那不客气的啊。什么叫棒喝门庭啊？举手就打，开口就喝，一问那个邻居一问，那个黄檗禅师呢没给他解释啊，我给什么叫个滴滴大意啊，没给他解释啊，啊，没头没脸就是一顿棒啊，没有解释，挨着一顿棒，挨着么就回来了，心里想呢就有点不大出疑啊，就是我这个今天 守则皇叫我去的，我还是哪里向理解不到，还是磕头没磕得好，还是问信没问得好，还是这个问话问的不恰当，为什么这个黄渤祖师他不跟我讲，就给我一顿棒。这第一次请开是吃棒啊。那么守则皇既然关心，就问他了，说你去没去啊？我去的啊。去不说那个黄渤禅师怎么说，怎么我都问他，他也不跟我说，他就打我一顿，我也不晓得犯了什么错误，有什么过失啊。那个守则皇上是有意成就他，他那总归你有地儿不有地儿不好吧，不然他怎么会打你呢？他你还要去啊啊，求法不能够说是生退道心呐。第二次又去，又那一次打啊，那两次打心里想呢就犯嘀咕了。他说我检查了半天，我没有错嘛啊，我这个心理也是如法次第的，问话也是没错，为什么老来打得不到回答？这都是我们现在人都做不到的，就这一点事就做不到。如果到班的时候请开始啊，你问什么他不给你讲，就给你一顿棒，你下次还去啊？那不去了啊，那一肚子的怨心恨都来不及了。守则皇劝他第三次，这个第三次又那一次打，那个临济祖师第三次来打以后，这个心里想呢就有点忍不住了，他说我这看来在黄渤祖师会下这个与法无缘啊，不然的话这么老来打呀，我提出的问题得不到回答啊，这个法还有法缘啊。我们常说一个修道的人住一个地方要四缘具足，梵缘、法缘、地缘、人缘啊，你有这个四缘。